气中有了暂时的静谧，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午休时间有我陪着你，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959资讯快报。 近日，民政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中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作用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了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中的主要任务，包括协助做好救助保护工作，及时发现报告遭受或疑似遭受家庭暴力或其他受虐行为，协助做好应急处置工作，协助做好对无人监护或遭受监护侵害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疏导、精神关爱和临时监护照料工作等。教育部8月22日公布关于加快直属高校高层次人才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加强高层次人才流动的规范化管理，坚持正确的人才流动导向，发挥高校人才工作联盟作用，逐步建立行业自律机制和人才流动协商沟通机制，同时鼓励高校与科研机构、企业实现人才资源优势互补，鼓励高层次人才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高校流动。我是佳辉，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涿州电视台携手佳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起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将说今天的姿彩比美当天，用了数天反复百遍，我将心声附加祝福信笺写满，伟业独自在美洲，照片追忆串串，某一个热闹圣诞夜重现往事，永达共大热唱诗，歌声多最甜，秀丽伴在落吻间，温馨的脸，多么多么的高，多么多么的温暖。

抽屉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如此的风筝。我来来往往， 我来来往往， 我匆匆忙忙，从一个方向到另一个方向。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三个月快速办理希腊绿卡，25万欧元购房100%获批，一人投资三代永居。8月希腊免费考察团出发在即，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18901196670。 终于盼来了，

的心里可有我姓名，爱是我唯一的秘密，让人心碎却又着迷，无论是用什么言语，只会思念你。难是因为爱丢你，怎会不经意就叹息，有种不完整的心情爱你。 执着，望着你渐渐远走，多想开口再唤你一遍，你的背影却毫无留恋。雨它悄悄地落，淋湿了失落的我，多想可以将回忆摆脱，却让思绪都堆满寂寞，躲也躲不过心里的难过，那雨丝也仿佛在嘲笑着我，笑我将自己困在那惆怅之中，为何不能自由地想、哦、为何不能自由地想风，吹散心中为你留下 without you, my friend,

桥边红药不是人。

间幻想，忙碌追逐遗忘过往， 眼看着高楼越高兴更寂寞， 冷冷的感觉总叫是我紧握你我坚决不放手， 但仍然想起，越想起更加难入眠，紧抱你，抱紧的只得空气，明知得不到你，何必再要记起，一丝丝一点点只会忆记，一幅幅一声声又复燃起，怎么舍得你，任由我长断至死，恋一生差一些不可一起，只一心等一天日月如飞， 直到看着你的皱纹有了碎。